在那山道旁。 在那山道旁，一天雾蒙蒙的朝上，初生的小兰花在草丛里睡去。我送别他归去，与他在此分离。在青草里漂浮他的洁白的裙衣。我不曾开言，他亦不曾告辞，驻足在山道旁，我暗暗的寻思。吐露你的秘密，这不是最好时机。路站的小草花仿佛恼我的迟疑。为什么迟疑？这是最后的时机，在这山道旁，在这雾茫的朝上，收集了勇气，向着他我旋转身去。但是啊，为什么他这满眼凄惶？我咽住了我的话，低下了我的头。火灼与冰激在我的心胸间回荡。啊，我认识了我的命运，他的忧愁，在这浓雾里，在这凄清的道旁。在那天朝上，在雾茫茫的山道旁，新生的小兰花在草丛里避你。我目送他远去，与他从此分离。在青草间漂浮他那洁白的裙衣。